回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陶杰、刘西良、胡恩威，光明顶。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跑完马赢完钱，最好就听光明顶，尤其是今晚，因为呢个意头好，话题叫创意千金，全真热线23390209。好啦，咁啊，听讲 咧，小姐个千金， 千金啊，点解咁讲咧？因为啊，据说咧喺呢个创意呢两个字咧，系喺1996年，亦即香港主权移交之前，系由光明顶节目主持人、声音董事之一嘅胡恩威孖埋佢个系咪啊？使唔使讲啊？即以你为核心， 以我核心 孖埋呢个你个亲密老友， 商业台台长 林奕华。梁文道兼听讲刘世良都有份。首先啊，系开埠以来破天荒第一炮提出创意两个字嘅， 创意工业， 创意工业呢个名词兼，点知，唉，即系书生，即系书生，就俾啲高官咧 hijack 咗，即系骑劫咗佢 ，hijack 咗 吓。咁而家咧就爆响口，通街都喺度讲创意工业。点解话呢个？呢、这个话题，呢、这个创意千金，你知唔知你好老衬啊？几位，你知唔知当年啊，美国呢、这个啊呢只名牌汽水啊，有四个音节吓、啊， 嗯， 后来而家改为你一买个罐嗰度红色就剩翻一个音节吓、啊，改装呢个名牌个名同个形象， 即系点样将一个开心嗰只汽水 系啦，好开心嗰只汽水点样由四个音改为一个音嘅简称啊？净系咁说一说啊，系值$2,000,000。哇！你创意工业四个字提出咗出嚟，你自己有冇收？你收过几多钱？ 冇， 我 哋都系执人 口水，我哋都系执人口水尾啫， 讲 口水 尾嘅啫。唔可以咁讲啊！入到嚟就系你自己啊。 系咁，因为嗰阵时系即系呢个 Tony Blair， 即系英国嗰个工党首相上咗任之后咧，第一件事佢做咧就系成立咗个委员会，就揾咗英国最做时装设计啊、做服务业嘅一啲即系领导人咧，做咗个小组，就做咗份报告。 就好似维珍航空嗰个 Richard Branson 系啦，冇错，好多人都 有 嘅。 咁咧就唔係領導人啊， 就探討英國嗰個創意工業嘅發展。咁我哋都係因為執佢口水尾就講翻咧，其實香港係一個以人為本嘅一個社會啦。我哋人係最大嘅資產啦， 服務業經濟嘛。 同埋另外自由就係香港一個最強嘅強項啦。香港係亞洲地區裏面最自由嘅地方啦。所以咧，創意工業咧必然係香港一個最可以有發展空間。 咁我唔明咧，點解創意可以成為工業先？ 點解？ 我想其实是每一个行业本身呢，其实即都需要有创意的部分去支持。即是很简单，因为譬如你在珠三角开厂，你将你想你的品牌呢 是要打向这个走向全世界的话，你必然就是产品设计啊、物料设计啊那些啦。 咁但你 即是创意，我想香港一路都有 的。我相信为什么会有创意工业这样的呢，就是即是一个发展，以发展国家里面呢个经济发展去到某一个地步呢，就已经不是纯粹用回以前那种即是工厂的工业模式了，而是本身呢已经衍生了一个新的行业呢，就是靠人脑那个智慧，同埋呢是有一些相关的服务业呢是配合 发展。你说香港人没有创意我就不同意。起码而家马会咧，啱啱跑完马，咁多种彩池都系初初由香港嘅地下外围提出创意。穿云箭、三穿七、四穿十一，啊，位置过关，而家咪全部变晒马会嘅合法投注方式咯。六环彩啦，连啊字花呢种咁充满中国式创意民间游戏，都俾前殖民地政府招安吸纳埋，变咗六合彩啦。 唔系咁 乜嘢，唔系创民间创意行头咧。 当然创意就人人都有，创意亦都好多种。咁但系如果当然创意工业呢四个字加埋咧，工业嗰两个字嘅意思咧就系本身嗰个做事有一定嘅规格。咁譬如咧建筑师系属于呢个创意工业嘅一种，就系因为呢个专业嘅行业里面咧，佢需要有好多嘅创意喺里边，但系本身佢一定嘅规格格局同埋做嘢嘅模式。咁所以咧好多时候，譬如话平面 面設計啊、廣告啊、或者係電影、電視啊、音樂啊，本身點解都係創意工業一部分咧？就是、本身呢個行業裏邊已經有一個格式，同埋佢可以， 同埋佢有個規模， 佢有一個規模，同埋有投資者、有生產者、有消費者， 即係佢直接係一個 關係好清晰， 一條龍嘅一個產業嘅規模、所以佢點解後邊有工業嗰兩個字呢、就唔係話，譬如好簡單，香港以前突然間出咗一個好叻嘅設計玩具嘅 Michael Lau 咁樣，咁佢又好有創意㗎，喺國際又知名㗎、但根本上玩具設計呢樣嘢喺香港是成為不到一個有規模的產業、 原因就是香港很多時候扮演的角色呢就是一個協助者的角色，譬如香港有很多很多做廠的都是幫一些世界名牌、做 T-shirt 啊做衣服啊這樣，但是那個創作的部分呢可能 在 意大利、可能在美國 即是大陸 歐洲這樣， 即是大陸一樣呢， 即是世界工廠， 所謂的世界工廠沒有用的，个脑唔喺你嗰度啊嘛， 最增值最高最赚钱嗰部分就系人哋攞咗去。 你出手啫嘛，你唔系出脑啊！猛话世界工厂李威有咩用啫？ 咁嗰个你可以话侮辱食咯，即系嗰嚿，即系嗰个赚嘅钱里面可能赚十蚊咧，得一毫子去咗中国，咁、那个九毫九咧就系嗰个谂嘢嘅人。 同埋你最惨就系你中国要买翻人哋。向你輸出嘅創意工業產品 啊， 例如荷里活電影啊、迪士尼主題公園啊，同埋嗰啲電腦遊戲啊嗰啲， 所以我真係唔明 嗰啲快餐文化， 快餐文化 嗰啲民族主義者咧，好亢奮咧，哇！而家中國世界工廠啊，威啦，哇！即係你稍識少少經濟啊，都知道呢啲好無知喎，真 係。唔係咁，但係你又唔好即係睇低咁低，即係有啲即係領導人都即係中國領導人都開始察覺咧，就過去嗰兩年咧、其實喺中國。里面有好多叫社科院嘅，社科院就类似香港嘅中央政策组，就做好多政策研究。咁佢呢几年咧发动全中国唔同嘅省市咧都有讨论文化产业。大陆咧就唔用创意工业呢个 文化产业， 佢就叫文化产业。咁佢嘅规限咧就出版啊、传媒啊、设计啊各方面嗰啲嘢，旅游都包括喺在内嘅。咁佢哋呢几年咧都做咗好多研讨会，就探讨嗰个文化产业嘅发展。斋 噏冇乜用， 咁唔系， 咁唔系斋噏啊！你 啱啱上个月佢哋咩政治局常委嚟学习呢、个文化產業啊嘛，我睇報紙講， 上海佢有好多，譬如好多一啲文化產業相關嘅傳媒機構有多整合啊，同埋我哋講緊一個全球化點樣抗衡翻呢個歐美嘅一啲即係全球性嘅傳媒本身嘅一啲嘢，佢哋策略上係有傾到，但係香港最慘咧，連呢啲嘢傾都唔識傾咯，就得個講字嘅創意創意創意，創啲咩咧？ 唔係啱啱咪呢個中央政策組咪委託呢個香港大學公布嗰、那個。即係做個研究啊嘛，就係、關於叫做香港創意產業基線研究啊嘛。咁啊，應該 今個禮拜公布嘅嚇， 今個禮拜一公布喎， 公布咗嘅啦已經。呢、這個就類似係模仿翻英國嗰陣時做嗰份，即係英國英文叫 mapping document 嘅、意思就係 描述而家， 即 係 講翻而家香港嗰個狀況。 咁佢講緊啲咩咧？ 咁佢基本上就講翻香港而家有邊啲行業係創意工業裏面最活躍㗎啦， 例如 譬如電影啦、 廣告啦、 廣告啦、出版啦、建築設計啦、時裝設計啦、漫畫啦、傳媒啦，咁包括在內啦。 咁啊點？咁政府啊點？咁有啊？咁啊點？ 咁有嘅话就而家香港嘅状况当然梗係唔係好理想啦，因为香港不嬲都唔係一个好重视创意工业嘅地方嚟嘅。大家都係比较着重于一啲即係投机性、投机创意，香港人就好强。但你讲话一个产品或者服务嗰方面嘅创意呢，香港人係比较弱同埋走精面，即係我哋好叻係模仿抄袭。 唔係，因为我觉得今次何志平又好，政府又好，出嚟高调推创意工业呢，我觉得其实都是投机性的。即是嗱，你回归之后几年啦，先头又话高科技啦，跟住即係冇件事啦，嗰啲乜讲物讲之后。 嗌乜就死。 咁到而家呢就发觉咦好似仲有一番未讲过喎、然后呢就 讲咗就算咁喎。 係啦，讲完之后 咁大家当做咗嘢咁喎。嗰份报告你都唔可以话冇价值，至少俾 我唔係话个报告冇价值㗎，而係政府本身係采取一种投机呀，同埋諗住啊创意呢就可以搵到钱，好快就可以帮助香港呢个经济。 咁我諗 市侩角度。 係啦，佢就完全系从呢种角度去諗㗎嘛。 但创意工业就唔系纯粹从个钱赚钱，当然一会赚到好多钱， 最尾一定有钱。 但系个目的 咧， 但 系第一步唔好谂个钱。 系啦，冇错啦，冇错。 呢个咧先以先即系好似呢个学剑啊，学剑咧你最尾咧系唔需要记熟个剑谱， 心中无剑 啊，即系咧你将个剑谱撕咗佢，系完全冇剑招，但个剑招已经融入咗你个血液。 入咗你个佛洛伊德潜意识里面， 剑圣剑廿三咁样， 系啦，即系叫乜剑人合一。 但系阿道杰， 剑意同埋血液精神合一。哇！呢啲就好高深咯，你睇。 唔係嗱，其實 好講佢未必明。 唔係，如果你引用落去呢個情況咧，就好簡單嘅啫。其實我覺得最終就係你政府自己本身有冇去推動呢個地方去尊重知識、尊重文化。 嗯， 我覺得呢個只係冇前設嘅條件嚟㗎。 最明顯嘅例子就前一排任志剛講咗十蚊紙嘅設計咯，就話見仁見智咯。 係啊， 咁呢一種咁嘅講法就已經係對一個即係創意嘅一個 唔尊重一個專業知識咯， 因為設計本身係個專業嚟噶嘛，唔會話見仁見智，一定有一個價值觀喺度可以講好定係唔好，中意唔同唔中意一件事，但係一定有好同埋唔好嘅。 不過嗰張銀紙講創意咧，真係認真麻麻啦。吓、啊，系咪你设计噶？唔会吧？ 梗系唔会，边 行 设计噶？ 吓、啊，银行设计。 唔系，佢揾咗一啲欧洲嘅，因为设计人士系一个专业嚟嘅。咁但系好多时候你点样设计法咧？就 但其实金管局系冇俾一个指引去话俾人听。想要啲乜嘢？ 咁、哦、如果有指引，會唔會又 唔係？咁咪出咗個笑話咯？發抄嘅時候，咪幾間銀行都係同一時間用機場做主題咯。 係啊， 咁呢個咪規劃做得唔好咯？即係金管局喺個規劃呢個鈔票發行。 首先我問咧，點解啊？一張銀紙嘅設計要靠鬼佬，點解唔可以喺香港？ 咪都有香有啲係香港人設計，譬如香港有一個好出名 Henry Steiner， 嗰個咧係咪華裔人士？ 佢係喺香港住咗好多年嘅，都係香港人嚟嘅。 唔好唔記得基本法咧規定，司局級官員必須由華裔出人士出任。 不過嗰張錢就俾 咁銀紙嘅設計，為咗體現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係咪應該亦由膚色？同你同我同刘世良一样嘅人士出入设负责咧， 所以咪就系话，如果有三间银行发钞，渣打、汇丰同埋中国银行，系咪应该有个分工咧？有一个系俾一啲中国华籍嘅人做咧，有啲国际咧，或者系咩咧？咁我觉得呢个金管局系失职嘅喺呢方面，即系做呢策划呢个钞，要睇到佢哋咧对个设计嗰个专业 唔 系 根本唔 解， 对佢哋讲唔重要，佢最主要防伪啊嘛。即系话点样唔好俾嗰啲 技术问题 做呢个假钞票啊嘛，佢就永远系关注嗰啲技术性嘅问题啊嘛，好简单啫嘛。以前阿胡欣威成日闹中央图书馆，佢最终又系话，诶好睇唔好睇，见仁见智嘅啫。咁 有就好开心噶， 系咯 嗰啲咁 啊。跟住 即系有好过冇， 落成 咩迟到好过冇到嗰类 啊。即系永远你政府官员一讲到呢啲同创意啊同设计有关嘅嘢咧，个态度都系咁 嘅，好主观嘅。 系啦，就系话呢啲 唔系主观啊，好无赖啊，系呢啲无赖嚟嘅啫。 系啊， 即系你 或者无知咯。 即系有个出名嘅哲学家维根斯坦讲，对于你唔知道嘅嘢，要保持沉默啊嘛。但系香港啲官员就唔系，佢又唔会保持沉默嘅，佢就会咧就喺度讲咧，就话 见仁见智 啫。 好唔好见仁见智啦， 系嘛啊？ 所以呢个创意都几大，都几大嘅问题。 如果你个政府本身唔尊重知识同唔尊重文化嘅话咧？你講嘅創意工業一定係投機嘅。 唔係，另外一個例子咧，大家各位可能聽眾留意一下咧，政府嗰啲 logo 啊， 係啦， 即係政府，譬如你話運輸署個 logo 或者飛龍啊，呢個係 俗用俗不堪啦。琴日 都講過啦。 我點解中國呢條龍係不適宜做體積大嘅？ 唔係啊，唔係條龍添啊，你睇下啲運輸署嘅 logo 啊， 政府部門嘅 logo， 政府部門嗰啲標記啊， 係有陣大陸味，呢個好難講。有 大陸都 嗰兩條墨水啦，一睇就知道老土啦。即係嗰啲咩，好似嗰啲咁嘅工業嗰啲咩輪啊？ 唔使啊！你唔好話你打開電視機，你睇下政府啱嚟之前睇政府宣揚嗰、那個即係洗手啊，即係沙士嗰啲宣傳片又係嘅。同、 嗯、 我小學嗰陣時睇啲宣傳片有咩分別？ 咁啊，俾啲新移民睇又啱程度喎、啊。 咁你又唔好咁睇少啲新移民。 新移民 我睇少。 如果我係嚟自北京上海， 程度好高啦。 你上去上海睇下人哋啊，叫人唔好吐痰嗰啲海報啊，都設計得好有創意㗎，其實。係 啊，咁同埋你香港咁多。 咁啊，珠江三角洲唔同嘅。 喂，香港新移民 十几年前 间开系嗰啲农民噶，有啲系大城市嚟噶嘛。 成歧视， 我歧视啊！我讲个事实，我系冇话喎。耕开田，我冇嗰个道德判断喎。你咁骑骑笑，我觉得你有个态度喺度，系咪啊？ 不过咧，政府嗰啲我睇讲创意，其实就好去翻系教育系好紧要嘅。 首先，你冇话咩创意，我觉得而家。你如果真係重視文化創業嘅創產業、創意產業嘅話，就應該咧就將何志平咧嗰個屬於文化嗰忽咧就拆出嚟， 嗯、 因為咧阿何生你睇佢過年又要車公廟求籤， 新界佬商村长吓、啊、开片 又即系饭局太多啊嘛， 又要入去打崩头， 仲要拉小提琴咧。 系啊，咁啊又要拉小提琴，仲有嗰啲咩区议会嗰啲系咪又关佢事啊？ 系啊，又系选举又关佢事， 选举又关佢事， 人权又关佢事， 人权又关佢事，啊呢、啊這个叫做种族平等立法又关佢事， 资讯科技又关佢事， 赌博合唔合法又关佢事。 系啊， 喂，咁你呢件嘢即系阿平哥。佢已經你睇到咧，即係已經嗰、那個咁多隻雷仔啊！佢嗰個背脊， 通常國際嘅做法咧，就會將文化、體育同埋傳媒三樣嘢組織埋一齊。 就有一個叫文化部長咯，大陸佬假假地有個文化部長啊！咁啊，點解你文化係變咗民政事務嘅一部分咧？ 咁佢咪當啲街坊活動咁搞咯、 啊？街坊咁咪 以前殖民地年代唔需要文化政策啊嘛。 即係話俾你聽咩叫文化街坊化咧？一陣翻嚟先講，全真熱線23390209。